全知道，那绝对不是我。 每当天空又下起了雨，风中又多一撮的云，每当心中又想起了你，风中又多一撮的云，每当心中又想起了你，风中又多一撮的云， 让心在灿烂中死去，让爱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不愿明，但求有山水。